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又回来了，那就继续跟拜哥做节目啊。那么城寨人很多都认识拜哥，拜哥就在上年6月26号即是大包围，应该第一次第二次大包围警种那次呢，就拜哥在湾仔街头呢就即引用这个警察通例，那就很有霸气去这个训斥又或者是教育那些的黑警，啊，即是而得到这个什么名字， 是都不是通例来的，其实那个是 work ethics 来的嘛， 是吧，是我们说 做警察应该要有的职业操守。 霸气哥就来自这个警察世家，他比很多人都更加清楚知道警察应该有的操守是怎样，但今时今日这个即是当警队已经成为了这个政权的一个打手的话，就即是霸气哥感受很深的，所以呢就即是他参与社运，他的经历，啊，即亦都在今次的运动不断是即是为个运动是去即是为手足打气，啊，提出的分析，啊，这样呢亦都是即是广为，啊，即是人知的，啊，所以我们 很开心霸气哥今晚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广为人知吗？我不知 道。不是很多城寨人即是说，啊，即是节目即是未开始，哎呀，好希望今晚即是高兴请到霸气哥上嚟，下次再请你上嚟咧，同埋细良一起，大家我哋 chat chat 咁样系， 好啊， 好嘛，咁啊讲翻快啲啦吓，咁啊琴日朝咧，咁就我同好多香港人吓，咁就去到高院嗰度咧，满心期盼，梗唔系欢喜啦，而系话即系期盼个法庭系做翻一个正常嘅裁决咧，就即系接受快啲嘅保释嘅啫，因为上个礼拜即系应该12日之前。 被捕之後咧，就去到呢個嘅粉嶺嘅裁判法院呢、這個蘇文龍裁判官咧，就即係唔俾快必保釋嘅，咁啊即係好離譜嘅，係非常之 大名噶啦，嗯， 係啊嚇，咁但係今次咧。又是撞著另外一個官咧，亦都唔俾佢保釋。咁即係換句話講咧，要等到快必喺十一月中再上去高院，啊唔係再翻翻去呢個粉嶺裁判法院要處理。佢而家孭咗應該成十二十三條罪嘅，即係要整合一啲罪之後咧，就再即係先試係去過堂開審。十一月中都仲未開審啊，都仲係過堂嘅咋。咁所以我哋認為真係好離譜，快必係完全係未審。先囚嘅， 未審先坐。 香港係香港係行即係普通法噶嘛，係無縱無罪推斷噶嘛，點可能即係都未開審、未過堂、都未講話我唔認罪，但已經要坐咧咁樣。去到十一月嗰陣時候，已經係講緊幾多啊？兩個半月喎。 係啊， 被剝奪咗人身自由兩個半月喎。 係，即係同埋呢樣嘢真係其實香港係有簽國際人權公約㗎、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香港係回歸前已經簽咗㗎啦。並且有本地立法的，即係大陸就冇咧簽咗，不過冇立法啦嘛，所以是廢的，大陸那些是講簽咗等於冇簽，香港是簽咗並且本地立法的，只不過回歸之後即係人權法案啊，俾佢廢咗好多武功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呢樣嘢真係，我覺得係完全違反咗一個公民嘅政治，即係公民權利添啊。係保釋喎，大佬。 係啊， 佢而家犯咗咩事先？ 係啊。 佢係殺人放火啊，定係有咩重罪先？ 佢唔會潛逃，佢亦都唔即係法庭又竟然咧就屈佢，或者主控官又屈佢話佢再出去咧就可能擺街站，又會再煽動其他人。有冇搞錯啊？佢講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個問題就係呢、這個 搞健康講座啫喎，佢竟然可以係會對其他人造成危險。 個問題就係而家你控方根據呢個案情，你係講話你講呢啲口號唔得啊、煽動啊，呢啲係將來審嘅時候要拗嘅嘢嚟噶嘛？係 啊， 而家都未審。 係啊， 審都未審，跟住你就話重犯機會會好大啦，咁、就唔俾佢保釋。係咪黐線嘅？ 係啊，每一日坐嘅都係冤獄，都係文字獄，係為香港人嚇、即係我哋曾經二百萬零一人上過街叫過呢啲口號嘅人咧，其實咧快必係代我哋係受緊把嘅。即係呢個係好憤怒。1952年立呢個咁樣嘅即係煽惑罪咧嚇，咁係未經過即係法庭上面好嚴格嘅審視。70年代引用過，即係用過一次嘅啫，到而家冇案例。嗰陣時未有基本法，未有呢個嘅。人權法嘅 呢份六七暴動，我記得都係冇 嘅。係啦，嗰陣時係殖民地政府用過嚟係告呢個嘅大公民會嘅，真係就話因為佢哋呢個引述過呢個《人民日報》某一啲咁啊言論咁樣咧，就話有煽動嘅啫，咁樣係，所以係好離譜嘅，係更加離譜嘅就係琴日同一日，即係當我哋上晝非常之失望、好憤怒嚇，即係阿袁黎明即係曾經 本來都好嬲， 做過黨友嘅，甚至乎即係。喊曬咁樣咧，係去即係表達憤慨啦，咁樣係下晝同一時間，其實都唔係下晝，上晝啊，係阿毛哥， 差唔多同 我啦，毛哥啦，阿牛啦，阿文遠啦，好多係去到高等法院，仲有好多手足係去到聲援快必，希望接佢出嚟嘅同一日同一個上晝就係、是、另外一單啦，就係、是、東區，東區裁判處另外一個裁判官。就係、是、處理四月嗰陣時咧，梁國雄長毛就去中聯辦嗰度抗議示威咧，係俾另外一個81歲嘅阿伯攞住個金屬嘅鋸咧，係鋸落佢個腰嗰度咧。 大力啲係有生命危險㗎，係 啊， 腰嗰位腎嗰個。 係啊，內臟㗎嚇、即係插落去頸啊、眼啊、要害啊咁嗰啲係可以致命㗎。咁但係竟然咧，法官就可以俾佢保釋。佢喺法庭上邊咧，其實係大放厥詞嘅。個法官問佢：，咦，你攞住呢支鋸，好重嘅喎，好有攻擊性喎，唔係點啊？我有槍，我用槍添啊，我替天行道嘅咋？唔單止阿長梁國雄啊，黃之峰、許志峰呢啲遲早都要死㗎，咁樣係。你問我認罪又得，唔認罪又得，咁樣佢係完全冇任何嘅悔意啊！ 冇悔意，而且係繼續係刑事恐嚇嚟㗎，知唔知 啊？ 係啊，即係繼續講埋，繼續 name 黃之峰 ，name 咗許志峰， 係啊， 即係佢暗示，其實佢講緊暗示話，我如果有機會，我會懟埋佢哋。 但係呢個法官竟然可以容許去保釋，仲要講啊，喺個判詞嗰度仲要講啊，佢似乎係。 熱心社會，只是因為政見不同呢就做出這樣的行為。喂，你真的令到我們常人，我們不是專業訓練的律師，你只是常人，你都會覺得這個是即超乎我們能夠忍受的一種的做法。 即是你和連龍牆將軍澳連龍牆商人案有什麼分別呢？情操高尚，讚揚個兇手情操高尚，是沒有分別的。你現在讚揚他熱心關心社會，啊、即但是你在庭上面是講了還要講埋，即是黃之鋒許之鋒都要死。啊、你都冇反應喎，個官。其實當庭可以拉得㗎，你可以再係另一單刑事恐嚇。 佢同粉嶺蘇文龍同琴日高院拒絕快必保釋嘅唔同嘅法官，嚇、啊、咁，但係你會睇得到我哋嘅司法系統，我哋嘅法官，即係普通市民，佢會收到啲乜嘢嘅信息？佢會睇到嗰個司法如何地不公，我哋嘅律政司點樣係可以係選擇性地檢控、選擇性執法，用盡呢、這個法律嘅武器係去鎮壓啦快必。更加惡劣嘅就係、是、其實係變相鼓勵緊一啲藍絲、一啲有暴力傾向、一啲親政府人士去襲擊。黃絲去襲擊民主派人士，還要講到明的。所以如果當日後黃之鋒又或者許智峰真的有人襲擊他們的話，襲擊他的人其實變相是受昨天這個法官姓鄭的這個法官鄭經雄他的裁決是去鼓勵的，我們可以這樣去下這個這樣的判斷的。 其實是的，啊、即係咁都冇事啊嘛，同警察一樣啊，我點做、啊、做到幾吹幾冇底線都係冇後果嘅，咁佢咪繼續做落去咯。 係啊， 而家係咁噶咋，即係你法庭呢啲咁嘅表現咧，係真係離譜嘅。即係你俾個白保釋，即係唔係話唔可以保釋，其實我都覺得，但係你首先你都要攞個禁制令啊，係嘛？你要禁制佢接近長毛先啦，係嘛？佢襲擊過佢一次噶咯、你而家即係等於放佢出去，佢聽日可以再襲擊長毛多一次。 我哋讲刑事系讲个政府告一个嘅公民，点解咧？就是、因为点解刑事就系因为佢做一啲嘅行为系对个社会有害，对其他人嘅人身安全有害啊嘛。嗱、我唔系话要大量到就毛哥琴日话吓乜？原来呢个81岁噶，咁我明点解法官唔一定想判佢即系去坐啦，因为佢已经咁大年纪，唔系咁啊。我哋睇嘅唔系就系个人层面，因为佢系一个阿伯啊，而系话因为佢嘅存在，佢嘅行为系会。在個社會上面做了一個的先例，立了一個很惡劣，告訴人聽，哇，原來是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我這些暴力行為肆意地因為我的價值觀、我的政見去傷害其他人的身體是不會受到懲罰的。 這些真的是煽動罪， 喂，真是離譜、是 不是先、快必說了些什麼呢？ 是 煽動，即係去到現代嗰個理解是你必須，你所謂的包含煽動罪，煽動推翻政府、是必須包含有暴力元素的嘛？ 是啊， 你直接叫人哋起義啊、去革命啊、立槍啊，嗰啲就係真正就喺法律上好多唔得啦。 係啦，嗰個係入於言論自由。當你嘅言論係令到人促使人哋係去有一啲嘅暴力嘅行為、成為行動嘅話，先至係應該係受到法律上邊嘅一個制約啊嘛。係就唔係本來你喺言論自由保護嘅情況之下講你嘅政見，就會受到呢個法庭上邊咁樣嘅，即係將你未判未審就要囚禁起你上。 但係呢個阿伯就真正犯咗煽動罪。 係啊， 佢即係話佢話黃之鋒、許之鋒嗰啲都抵死，佢喺度呼籲緊人啊， 係啊， 其他人去做呢樣同樣嘅嘢 啊。仲有啊，呢、這個法官一樣嗱，點解今日你會見到嗱，我黨友啊譚海邦啊，或者係啊？黃之鋒都發起一些行動，就會寫信去向我們的終審法院大法官馬道立去投訴這個姓鄭的裁判官、就是因為他連他自己昨天對這個81歲的阿伯那個的裁決那個的、就是、准許的保釋都是跟他自己去處理其他的個案是有雙重標準、他曾經是判決過有手足因為身上有超過40條的索帶 是 要判囚，是因為有手足身上邊藏住兩罐的噴漆、噴油，又要判囚五個幾禮拜。 40條索帶就坐幾個禮拜。 係啊，40條索帶係危險過呢個阿伯攞住支金屬嘅鋸走出街度鋸人，見到血嘅、 你問我哋啊，即係方慣以前選舉嗰陣時做助選嗰啲， 身上邊百幾條鎖帶都有啦。 係啊，我哋掛鑊直翻啊嘛。我哋走出街度係掛橫額噶嘛。 係啊， 又要帶鉸剪，又要帶 cutter 噶嘛。 乜嘢都有啊，咩危險喺而家？ 又要帶個鉗，即係好辛苦去鉗爛嗰啲鎖帶噶嘛。 警察眼中而家全部都唔得呢啲。全部都是危险工具，而家喺警察眼中，全部都可以入罪， 好恶劣噶， 好恶劣啦！即系同埋你讲快必点解唔可以保释啊？翻翻去啦，即系对比翻阿白呢个 case 系、即系头先我都讲啊，你保释其实你可以俾条件佢噶嘛，你可以唔禁止佢再开街站，系啊，上庭之前吓、即系攞个禁制令咁样之类，即系你法官可以开好多呢啲条件噶嘛，你冇可能系因为惊佢会再犯。然之後就剝奪咗佢人身自由，呢個係點樣講都唔會通嘅，真係。所以其實即係我哋稍有唔好話法律界啊，我哋稍為知道皮毛嘅法律常識啊、意識嘅人都會覺得呢幾排呢啲判決咧係黐線嘅，完全係黐線啊，唔合理、荒謬嘅程度係再跌一級啊！即係你呢個鄭官。佢而家所謂讚揚呢個八二三社會嘅，真係同個性質真係同將軍澳連龍牆啊、讚揚嗰個兇手情操高尚係冇分別，功夫某個程度。所以我希望真係馬道立啊、馬官真係要重視呢件事。係 啊， 你冇可能點都冇可能讚揚一個刑事傷人一個兇手噶嘛？讚揚佢咁即係點咧？嗰啲是非黑白嘅真係，而家唔係同你講黃藍，已經唔係講政治立場，真係講。其實真的只是講法律，能不能夠可以遇到一些正常的法官，或者是講正常的專業少少的法官，但係而家都係睇彩數。 仲有另外一單添嘅，就係上年大家記唔記得啊？應該係大半年之前就有個男子就用一啲金硬物咧，係去襲擊何君瑤個乳頭，好似即係個鏈咁樣係。佢你知唔知幾嚴重？ 而家坐緊監噶， 係坐緊監，拒絕保釋，係被控蓄意謀殺啊！ 係啊， 係蓄意謀殺啊！但係你睇一睇琴日呢個鄭官點樣處理呢個81歲嘅阿伯？幾輕？呢啲唔係雙重標準係啲乜嘢咧？我哋嘅司法機構、我哋嘅法官、我哋嘅體系。是令到香港人失去了信心的。 我想讲言论自由、自由和法治、有就有，冇就冇噶啦。你不可以话呢啲说话，讲呢啲说话就有嘅。你讲光复香港五大诉求呢啲就冇啦。咁即系冇啦。我唔可以，我即系可以讲一某部分嘅。嘅言論，其他唔講得，咁即係冇啦，冇言論自由啦，已經。你唔可以話你撞到啲正常嘅官，咁你咪有正常嘅判決咯；撞到唔正常嘅官，有唔正常嘅判決。即係唔可以話法治都係咁啊，唔可以有時有啦，有時冇啦，咁即係冇啦，係嘛？只係得有同冇嘅啫。我成日覺得所以即係如果你再要對比翻以前，同埋即係我會覺得咧，即係首先講香港啲法官啦，其實真係。他成日都話我哋唔會涉及政治立場。而家真係唔係同你講政治，其實即係近年，即係去到呢個世紀，其實真係好大。至少呢半個世紀以嚟，成個世界西方開放社會，佢哋真係講緊人權呢個概念係非常重要喺法律入邊嗰個觀點嚇。即係之前戴耀廷都講咗啦，公民抗命呢個權利係近好近呢幾十年係納入咗去法律觀點入邊，只不過香港而家冇噶啦。而香港呢啲官其實真係係離地脱節得好緊要，佢哋成日喺度自許話自己我哋係絕對公正，我哋唔睇政治，而家唔係同你講政治，而家講人權嘅觀點。 係啊，我就係要求你根據法律原則係去處理案件咋。 同埋 只係咁嘅啫，係。 同埋即係你見到所有，就算英國都係啦，佢本身都唔會再攞呢條法律出嚟噶啦，呢條普通法噶啦，百幾年前，因為英國本身都簽咗國際人權公約噶嘛，佢係會攞出嚟，咁會如果真係夠膽告嘅話，係會即係佢自己都會 ban 咗嘅，其實係，因為係違反個人權公約嘅，其實係，即係好大原則係違反，即係所以喺近代嘅趨勢就係其實人權要。法律的天平是什么我想说。你 in a way, 在这边你可以说这些是社会秩序啊国家安全啊要顾及的我没说不顾及啊是要顾及的。这些中共是讲得啱的所以很多地方都有国安法。不过你是讲了一半啫中共最喜欢是讲事实的一半就是人家是有民主社会人家的天平法律的公正是怎样 整个配套的嘛。 秩序在这里社会秩序国家安全但是另一边就是人权。 公民權利、政治權利、言論自由。點解要有個天平啊？就係、是、要稱咯。點解要法官啊？就係、是、法官需要用佢嘅專業知識去稱一稱，而且係去到近代嘅時候，其實往往係人權嘅觀念係稱得更加高啲，稱得更加重。永遠是考慮了人權的觀念先，所以點解先會不斷進步？我哋見到嘅就，就算西方社會都是你讀咧歷史都是嘅，即係我都讀過美國憲法。曾經都有個好大的爭拗，就是點樣先嘅言論先會係即係犯法嘅意思，即係話嚇，即係尤其是講到係國家安全嘅危害、社會嘅安寧嗰啲嘅。曾經當時咧 Supreme Court 即係 Federal Court 即係嗰啲法官咧，其實即係有 聯邦法院嚇。 有過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嘅提過嘅，就係、是、clear and present danger。係，你的言論是必須要係點樣先違法呢？就是引起顯著及即時的危險。 係啊，即時啊，記住係 顯著及即時的危險。即係後屘再加上就係你加咗很多現代的法律概念，就是話你必須要直接呼籲人去動武，係咪？但係 even 係咁啫喎，其實你睇翻而家美國。很多右翼的團體，其實它本身是民兵組織的，很多擁槍的，擁槍這個本身的權利也都是其實是 憲法權利， 憲法權利當初為什麼容許美國人擁槍？雖然今天大家可能會見到，就是保守的觀點就是，就是說，製造了很多槍械的問題，濫用槍械，濫殺無辜這樣，但是當年它這個擁槍權其實就是寫在憲法裡面，為什麼呢？就是它說當一個政府去變成暴政的時候，人民都仍然有足夠的武力去推翻佢。 係啦，就有權去推翻佢。 係啊，即係佢好崇高啊。其實美國憲法寫得，即係到好長嘅時間，其實即係聯邦即係FBI 啊，其實真係講 FBI 其實係不斷監視緊啲民兵組織，但係佢哋只係基於監視啫。因為就算啲民兵組織，佢哋日日睇翻啦，其實都係嘅，佢哋係右翼嘅，佢哋係提倡推翻成個聯邦政府嘅，佢哋係擁槍嘅。但是去到这个位置，其实他说只是主张而已，他没有叫人暴力去推翻联邦政府，他自己用枪而已，他没有呼吁人家去叫人家去今天就革命，没有。Until 他未到这个位置，其实就是联邦政府都不可以做任何事，都是只是监视。当然就是在2001、911之后，其实都有过一些争拗，那时候都争拗过立外国法嘛。即係都有少少收緊嘅，但係其實到依家其實即係憲法上面依然係人民嗰個言論自由為第一。 即使佢哋成立咗個國土安全部，因為呢個911嘅恐怖襲擊， 是 但係都冇喺你話喺法規上邊、喺憲法上面度出一個好大嘅一個改動。 係，即係好都好大爭拗下嘅嗰陣時911之後，其實都引起咗即係嗰個嚇，即係公民嘅自由同埋國家嘅安全嗰陣時都係咁樣拗過好耐嘅。 頭先拜哥講個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呢個咁嘅法律原則咧，係重要噶。點解快必佢擺咗足足29次嘅一個街站？政府透過呢個國安處警隊裏面嘅國安處搜集咗資料之後，而家先走嚟告佢。好明顯就唔能夠，如果你用翻同一個原則係去檢視或者審視阿快必嘅言行係咪因為咁樣煽惑其他人啊，引起即係一啲嘅危險啊，引起一啲即係對政府嘅憎恨咁樣係。點解你要等佢做咗29次之後先嚟拉佢呢？搜集咁多嘅資料呢，好明顯就係冇即時嘅危險啦，更加唔涉及任何嘅暴力啦，咁樣係你只係俾人感覺。俾香港人睇到你喺度邏輯罪名啫嘛，你搜集唔到足夠嘅資料係去即係、就是、去砌佢啫嘛，係咁所以就算即使係拉咗佢喺12日之前啊，拉佢即係囚禁佢48小時，去到50小時上到去法庭告佢嗰條罪同拉佢嗰陣時候又唔同咗嘅，每次都有調整，你會知道我哋嗰個司法系統或者我哋嗰個警隊係做得幾咁惡劣啊，係。 係啊。同埋即係其實 拉咗你先，懲罰咗你先，令到你失去自由先， 折磨咗你先， 坐咗冤獄先，屈咗你先，跟住先度一啲罪名安插俾你咁樣 係。所以佢其實佢而家根本就係唔係淨淨單係嗰個審判，係審判之前，佢已經可以慢慢即係等於其實大陸啫嘛，其實刑事拘留啊嘛， 行政拘留150日， 行政拘留啊嘛，係啊，即係拉咗先，慢慢審。 係啊。 可以兩三年㗎、 啊， 可以人間蒸發好多人咪就係、 是。仲有一個過程裏面可以嚴刑拷問㗎，係 啊， 屈打成招㗎。 可以仲慘，因為 拍埋片之後令到你自己認罪㗎，係。係 啊，即係所以我哋都非常擔心嗰十二位、 啊啊、 人士而家喺大陸、 嗯 啊、非常擔心。即係你問我咧，就我會覺得即係中共係會留翻佢哋條命嘅，不過就有排都唔放得咯，因為做人質啊嘛。 我哋開頭諗咧，又諗過話，咦？終於都要搞到一傳媒啦，《蘋果日報》啦，搞啊黎智英啦，搞啊周庭啦，又擔心去搞埋阿黃之峰啦，就以為會揾香港呢啲嘅政界人物咧，係嚟做人質外交。而家就呢十二位手足，其實係變相係做咗人質外交，仲要赤裸裸地上演咗上年我哋最唔想見嘅，就係送中呢個咁樣嘅劇本啊！ 佢而家 咪就係送中咯。咪就係冇陽光司法咯，揾、律師叫天不應，叫地不仁，不聞見唔到家人咯。咪、就係我哋上年點解要走出嚟反對送中條例，就係咁嘅原因咯。而家大陸政府、香港嘅土共咪做俾我哋睇咯。 對佢而家個強硬嗰一手就係你要反我嘛，當初你反送中， 啊、 我而家就直接送中。 係啊， 你當初反廿三條，我就直接國安法。而家佢係咁噶，同你對著幹嘅所有嘢，佢要壓服你為止。但係即係你要見到其實國際嗰個壓力。是非常重要的、 啊、 國際施壓。 馮佩奧出了聲、啊、在我們今天做節目的同一日、啊、在1970年代到現在最高官階的美國官員已經去了台灣了，這些是國際社會被中共即係還以顏色，又或者係向佢發放一啲好強烈的政治訊息㗎。 係啊，富國武卿訪問台灣將會、 啊、你諗下。 其實你會知道咧，另一邊即係台海嗰、那個，你問我真係嗰個戰雲密布開始。 嗯， 其實你問我真係兩邊都 ready 咗啦，因為中共都 ready 嘅，因為其實翻唔到轉頭嘅習近平，佢嗰條路線佢都翻唔到轉頭嘅， 隨時擦槍走火㗎， 即係 各自又要向自己嘅民意去交代㗎，係 啊，大家只係諗緊有啲咩方法係唔會演變成全面嘅戰爭啫、嗯？ 但係呢個先係最難嘅，呢、這個先係最難。局部戰爭你都要好有技巧，你要 control 得到先得嘅。點樣收科？其實好多時即係發動戰爭嘅國家，唔係講話自己有冇打贏嘅嘢，打贏咗仗之後，你點樣去收拾殘 爛攤子？係啦， 你點樣去處理個爛攤子啊？ 係啊，即係未來呢幾年係非常之風起雲湧。 係啊，習近平諗清楚啊！你要在台海或者南海那裡有即使是局部的軍事衝突，而你那個局部軍事衝突你沒有拿到勝利，又或者好像台灣你不能夠很短時間在你聲稱過去吹了很大的、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後呢，就即可以是去全面佔據台灣之後，你看看你自己的政權就有可能不穩、啊、 但我覺得沒辦法，其實他打又死不打又死，我覺得而家反而下邊好多高級黑係夾佢啊！升上，快啲去打呢場仗啦！ 其實就係 快啲統一台灣， 仗令到佢 咪變慈禧咯？ 係啦，陷入呢、這個即係泥沼裏邊。 係啦，陷入泥沼。 其實就係一種奪權嚟嘅。 但係啊，係想佢死㗎，其實 係啊。 不過佢已經翻唔到轉頭。 你快啲死咁樣係。 你問我真係 好嘢，打得好，快啲打，即刻打，立即打咁。 立即打。 係啊。 高高高高高，咁啊！而另一邊其實 Donald Trump 都係嘅，你見因為大選啊嘛，其實即係俾啲耐性啦，大家睇下，即係呢幾個禮拜去到十月，可能會有個十月驚奇， 係加速得快到驚人，我真係冇諗過。 而家不斷 係啊，衛生部做部長係咪啊？即係去台灣到而家副國務卿， 跟住就國務卿噶啦。 有冇一個月啊？ 冇， 好似冇一個月咋？你諗下個官階爭幾遠係？ 跟住其實。我想他真的借台灣呢，他現在其實在 test 中共底線。你說你那時候中共都有底線的嘛，那時候說什麼台灣呢如果改國號宣布獨立改變現狀，或者國際上面改變片面改變現狀那些 我就會打你的了。他現在美國就做了這些事。即第三樣，第三樣 有外交戰線，有科，有貿易戰線，有金融戰線，都仲未啟動啊！金融戰線係 未啊，未 制裁名單又出咗，第二輪嘅制裁名單就快出籠噶啦，已經係有好多招可以出噶。 嗯，佢而家其實真係美國其實係逼緊中共要出手，即係你話你要打台灣嘛？我而家就將台灣抬到去國際嗰個位置。 嗯嗯。嚇， 咁你打唔打？佢就係睇啦，你打唔打？你出唔出兵？佢而家逼佢出手先。 係啊。 咁美國就會嚇。湧埋嚟啦！ 哇，真係會唔會有朝一日真係美軍駐台灣嘅軍事基地？ 有可能， 系啊， 有可能。 咁你中共就翻唔到转头噶啦。 嗯，同埋日本首相都系强硬噶，菅义伟啊，新嘅首相。 所以，唉，密切留意啊！嗱，阿快B就要挨到十一月啦，我哋要。而家我哋唔係親人探唔到，公務探訪又因為呢個嘅疫情係做唔到，我睇下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去即係聲援支援到佢咁樣先得啊，係嚇，咁就即係要密切留意住嗰個情況。咁啊，今晚咧就好多謝拜哥抽空嚟到個節目度，我哋希望佢再上嚟同埋我哋同阿細良咧一齊就係再去做時事上面嘅分析啦，咁樣係好嘛？亦都係希望細良快啲好翻嚇，咁啊即係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仲有節目等佢嘅， 頂住啊！ 大家都要頂住，香港人都要頂住，好嘛？好，香港人加油，拜拜。